编年记上第25章，达卫与掌管礼仪的首长也给阿萨夫、赫曼和耶杜通的子孙分派了任务，要他们以琴瑟、挠拔奏圣乐。任职的人数如下：阿萨夫的子孙扎固尔、约瑟夫、乃塔尼亚和阿沙勒拉都是阿萨夫的子孙，归阿萨夫指挥。阿萨夫则照君王的指示奏圣乐。属耶杜通的有耶杜通的子孙格达里亚、泽黎、耶沙雅、石米、哈沙比亚、马提提亚，一共六人，都归他们的父亲耶杜通指挥。耶杜通弹琴奏乐，称谢颂扬上主。属赫曼的有赫曼的子孙布克雅、马塔尼亚、乌奇尔、舒巴尔、耶里摩特、哈纳尼亚、哈纳尼、厄里亚达、基达尔提、洛马莫提、厄泽尔、约士贝卡沙、马罗提、何提尔和马哈奇约特。这些人都是那奉天主命做君王先见者的赫曼的儿子。天主为使他有能力，赐给了他14个儿子和3个女儿。这些人皆归他们的父亲指挥，在上主的殿内以挠拔琴瑟演奏圣乐，在天主的圣殿供职时，受君王指示的是阿萨夫、耶杜通和赫曼。这些人连同他们在歌咏上主的事上受过特殊训练的弟兄共计288人。这些人不分大小，不分师生，一律以抽签分派职务。首先中签的是属阿萨夫的约瑟夫，他与他的兄弟及他的儿子共12人。次为格达里亚，他与他的兄弟及他的儿子共12人。三为扎固尔，他与他的儿子及他的兄弟共12人。四为伊泽里，他与他的儿子及他的兄弟共12人。五为乃塔尼亚，他与他的儿子及他的兄弟共12人。六为布克雅，他与他的儿子及他的兄弟共12人。七为耶沙勒拉，他与他的儿子及他的兄弟共12人。八为耶沙雅，他与他的儿子及他的兄弟共12人。九为马塔尼亚，他与他的儿子及他的兄弟共12人。十为十米，他与他的儿子及他的兄弟共12人。11为阿扎勒尔，他与他的儿子及他的兄弟共12人。12为哈沙比亚，他与他的儿子及他的兄弟共12人。13为舒巴尔，他与他的儿子及他的兄弟共12人。14为马提提亚，他与他的儿子及他的兄弟共12人。15为耶里摩特，他与他的儿子及他的兄弟共12人。16为哈纳尼亚，他与他的儿子及他的兄弟共12人。17为约士贝卡沙，他与他的儿子及他的兄弟共12人。18为哈纳尼，他与他的儿子 及他的兄弟共12人。19为马罗提，他与他的儿子及他的兄弟共12人。20为厄里亚达，他与他的儿子及他的兄弟共12人。21为何提尔，他与他的儿子及他的兄弟共12人。22为基达尔提，他与他的儿子及他的兄弟共12人。23为马哈奇约特，他与他的儿子及他的兄弟共12人。24为洛马莫提厄泽尔，他与他的儿子及他的兄弟共12人。